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现在啊，用电报的不多了，但是几十年前呢，这个电报还是很快捷的一种联系方式。老何年轻的时候啊，有一天单位的领导突然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是这个老家的亲戚发来的，说他母亲生病，父亲病危，望他速归。哎呦，领导看完这个电报，心里头又着急又难过呀。邮递员呢递过这个回单，在回单上您得签个字儿。签完了，邮递员拿过来一看，很帅气的两个大字，同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刚啊，是老何年轻的时候啊，他们这领导闹出的笑话。敬业是好事啊，太城市化了也不好。最近呢，小何开始有些厌倦自己城市化的工作，开始啊琢磨着要转行了。他这儿正发呆呢，爱人佳佳看见了。 老公，你这发什么呆呢？ 我这是发呆吗？我这叫做放空自己，懂不懂？ 放空？你放空啦？想往里装点什么呀？用不用我把你现在工作挺稳定的，怎么了？ 我琢磨着换个工作或者调个部门。 什么？好顿顿的，你又臭哪一根？你还不够，你还要上外边 IT 去啊？ 哎，老婆，你别这么捣乱了。我说正经的呢，我就是啊，不想再这么枯燥下去了。 fans 那都是小年轻们干的活，你干得了吗？ 什么什么什么职业什么？ 嗨，你听听小沈阳跟毛毛他们一群人表演的。 咱就说高不啊，你听见了吗？不高吗？ 打哈欠呢，刚才 好状态，好不容易有机会，你都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的一会儿跟我学， 怎么样？ 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兜子形。我操你！ 削我呀！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我有病啊！我 你上台拥抱了，介绍一下，稳当的，稳当，介绍一下。 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来了， 安然的。 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我们还行，不用。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英年早逝啊！ 啊！ 哎， 说啥？ 整哪啥样的帮我刚扶走俩 我可忙了 忙你扶几个我不管你们那个哭和咱的哭那是两回事 我现场但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 哭得另算， 哭得另算钱。 哦，那我就问问，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钱呢？我们不论个儿，我们论痛。 痛， 你大可不用放心，我们哭的真诚，哭的讲理。如果发现假哭现象，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好吧， 对对对。 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要不然你容易后悔 行吗 行不行这么的我朗诵 我呀 行我呀行你说行不 我 行啥行这两个 我不太放心这么来我那装马明星我从飞机上下来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 这回你就三炮了呗 没事吧你看 没事吧 行吧太好了 我要回家偷菜去你 啊不来了那行 我给你干活找人又要啥钱呢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你来不来你来吧你来不来我人没来 接仪快乐合家欢常听快乐合家欢让您轻松欢欢看见他爸爸发呆就跑过来了看看欢欢能不能让小何的心情放松一下 您说等我长大了我开个牛肉 啊 没有 那你在哪儿积累的经验啊 在家里啊 在家怎么积累的啊 这您就不知道了吧有好几回啊您在 显然呢这是以小何的私房钱做交换的这个记者呀可是个崇高的职业啊，可别像东北一家人里边那个不负责任的 批评第二不怕那个扣工资是不是请问你收视率多高啊你这一上露了大脸 对 是不是 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正播报新闻呢这时候啊有一个加急的纸条送过来了那琢磨着这肯定是一个加急的 了新的，地球忘了新的， MP3 换了新的，胃口爱上新彩色，梦想那么多个，充满新的转 引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宁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到。哎，放心吧啊。 没时间回家，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